不一睇清，望你名意一马 兵。我心水暖，夜情牵，只行一列，不知何日归船。想到明日天涯，人去呀远，愧无一语为婵娟。唯望善接金躯，免令征人怨念啊，莫祝来春莺花桃叶。